仲宇听到这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萨米尔明白这就是允诺了，齐良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看样子艾利克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他不知该如何同这个女孩打交道。 KDA 把木箱交给萨米尔，轻轻地抬起微型设备，跟着仲宇来到了院内。 看见那个铁罐了吗？黑书包会不会啊？ 仲宇指了指微型设备的背面， KDA 蹲下照着做了。微型设备的箭头冲着天空， 然后把支架打开，背这么重，小伙子你可吃不消啊。 仲宇的话音未落， KDA 背着微型设备径直站起来，脸上没有一点吃力的表情。仲宇不说话了，两只眼睛眯眯起来盯着 KDA， 这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傲慢神气。 手旁边是操纵杆，往上掰就开动，往下掰就减速，转弯和升降靠身体姿态控制。 KDA 左手接过木箱，右手握住操纵杆感受了一下，不错，很方便。艾利克盯着 KDA 看，一想起这几天就要见不到他了，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哥哥，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 啊，应该没问题。对了，给我一柄金光枪，天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艾利克跑到履带车后，取枪递给他。 你怎么用呢？你只有两只手啊。 KDA 拆开枪，取出扳机，装在一个弹簧握柄上，放进了嘴里，一根电缆从嘴角伸出，连到发射单元。他用垃圾堆里的一块钢条弯成头套，装上激光头戴在脑袋上，整个过程徒手进行。终于盯着不由得惊呆了。 KDA 把电池锁别在腰间，抬头让发射头冲着天空，牙齿咬合控动扳机，一道蓝光直冲云霄。 真厉害， 仲宇在三人面前第一次说出这个词。 哥哥， 怎么了艾利克？ 你蹲下。 KDA 照着做了，顺手抱起木箱。艾利克探身过去，轻轻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哥哥，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KDA 的回路一阵信号紊乱，急忙站稳，右手往上扳动操纵杆，微型设备的两边打开翅膀，下面伸出一个圆孔，浓烈的高温气体急射而出，轰，他直出云霄。 哥哥，带着妹妹平安回来。 萨缪尔和艾利克朝空中挥手，西凉已经下楼站在厅中，只看到一股烟拔地而起，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切，现在还有这样的人，风镜都不带。 终于转过身去继续抽自己的烟。微型设备带着 KDA 和小孩在空中疾飞，穿云破雾，画出了一道绵延向北的线。 KDA 花了一点功夫才适应驾驶方法，当他要转弯的时候，就像那一侧微微轻身，让飞翼有一个倾角。 糟糕，忘记怎么降落了。 这一切难不倒他 啊，风好大呀。 小孩的声音从箱子里传了出来。 KDA 这时才发现通风管朝前，猛烈的气流倒灌进去，他把箱子变换了一个位置，却不料手一滑，加之暴风吹打，箱子脱手坠了下去。 KDA 回路内猛地一惊，他低头加速俯冲，于半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弧，稳稳地接住了坠落的木箱。 对不起，我没抓稳。小鬼，你没事吧？ 他调整姿态冲箱子内喊。 谢谢你。 女孩的声音有点迷茫。 刚才害怕，现在没事了。 云层下的大地渐渐变得渺小，辉煌一片，全然没有小岛的那般绿色，无名的城市依稀可见，纵横交错的废弃道路连接东西南北。他一眼就看到了破损的跨海大桥，那黑乎乎的海岸线和长长的大地， 微型设备飞得很快，一个小时便来到了卫星撞击区，其中最大一个撞击坑里边覆盖着浓浓的雾气，自不必问是什么地方。 KDA 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暖。 啊，糟糕，飞过头了。 他急忙左倾，微型设备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往西南边的内陆飞去。微型设备减少了喷射量，慢慢地降低了飞行高度。隔壁的沙丘流动着，地形全变了，他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东西，老先生的住所从哪里找呢？更坏的是，风沙很大，天气糟糕，让系统变得懊恼。 一点点的找，不行，这孩子会被饿死、渴死的。可恶，碰碰运气吧。沙利文，沙利文，希望你能找到我。 他熄灭引擎，翅膀自动收回，整个人向着斜下方猛坠，而后伸右手反喷，就这样缓缓地降落在沙海之中。 沙利文，沙利文， 他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声音消散在茫茫的戈壁里。沙粒不断敲打着他的身体，双脚走一步陷一步，能见度极差。 可恶，现在要是碰到什么怪东西，我都很难保护他了。沙利文，沙利文， 远方一座小沙丘被一条巨大的带刺尾巴劈成了两截，溅起冲天的飞尘。一只20多米长的变种棘皮蜥蜴吐着血红的分叉舌头，眼球突兀，向这边冲了过来。长长的舌头仿佛轻而易举就能把 KDA 卷吸到肚子里去。沙地上根本跑不起来， KDA 低头咬合牙齿，激光从头带直射那只怪物。抖动的光使激光变成了光刀，怪物的尾巴被削掉一半，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撒了一路的墨绿色体液，沙土很快淹没了那湿润的痕迹。 沙利文，沙利文， 就这样不知东西南北，不知能否碰到， KDA 在沙漠中行走了一个多小时。 大哥哥，我渴，我好冷，好颠簸呀。 木箱里传来了虚弱的声音， KDA 这才想起从赤道飞往这里温差变化将近10摄氏度，这孩子衣着单薄，他用轻轻地吹动温热的风，把木箱烘得暖和一些。 光这样还不够，得给他找了水啊，这里没有水。不对，这孩子要喝的不是水。真可恶。 沙利文，沙利文，你在哪儿？你是否也在找我们呢？ 又过了半个小时，寻找依然无果。 KDA 一边呼喊，一边不时吐出被风冲进嘴里的沙粒。 我不行了。 女孩的声音越发的微弱，加热木箱的气体突然停住，开始从指尖反向倒抽，又从嘴里鼓荡喷出。 KDA 的嚎声自发生器伴着激出的气流穿破风沙的木杖，突进四野，直冲云霄。 沙利文， 大地忽而震颤起来，一个巨大的钻头从 KDA 右边的沙丘里钻出，紧跟着是钢化玻璃的透明控制舱，铁皮人在里面单握操纵杆，嘴巴一上一下地说： 你是傻瓜吗？一个人在这儿瞎喊什么？那是礼物吗？ 钻头车斜停在沙峰上， KDA 抬起头望着沙利文，激荡的回路终于安定下来，车在地下缓缓地掘进，地下空间的立体投影摆在了操纵台上。铁皮沙利文在这虚空中的图案上下点了几下，钻头车微微地改变了方向，朝一个发光点的位置挖了过去。 好身手，好久不见。 沙利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看雷达，老头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发现了你的信号，派我往这儿赶。你以为那破嗓子能喊到地下吗？ KDA 靠在椅背上刚要安静下来，突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回路里。 你开过来要一个多小时？ 是的，哪那么容易？ 不能再快点了吗？这个孩子，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没有跟沙利文告知来的缘由。 再快，这样，啊，钻头会报废的。 我替你修，加速吧。 KDA 恳求着。那你坐稳了，我们要开始玩命啦。 铁皮沙利文滑稽地拆开操纵台上的额板，将限制能源输出上限的导线扯断一扔，推进杆向前猛压到底。 KDA 立刻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力将车子往前拽，沙土疯狂般地向车后流动过去。 会烧毁，嘎嘎！ 立体投影上光点的移动速度突然快了三四倍，紧接着投影上出现了雪花和波动。 好刺激呀，嘎嘎！ 铁皮人手无足蹈地叫着，钻头时不时地把碰到的岩石穿成碎屑。 啊，好渴呀！ 喂，小鬼，小鬼，别睡着，坚持住。 KDA 心急如火，他不断地敲着木箱，里面传来微弱的回应，敲击和呼吸声。沙利文，现在能和教授通话吗？ 能啊，你想干什么？ 他从座椅下取出一柄小耳机， 从耳朵眼里。 KDA 急忙夺过塞好，冲着话筒呼喊，教授，教授。听筒里传来了苍老却洪亮的声音。 唉，好久不见，小伙子，是你来找我的吧？另外两个人没和你在一起吗？ 没时间说了，教授，你那儿能不能制造一个人工血液？我需要一些。我和沙利文正在往你那儿赶，不要打开任何日光灯，也不要让日光照到屋里来。 发生了什么事啊？哎，你别着急，慢慢说。你要人血做什么？是那两个人受伤了吗？我这里仅存的医疗设备还能造点，不过好久不用了，不知道怎么样。 教授，拜托你了，试一试，试一试，血型无所谓。 啊，你们那边的干扰很厉害呀，怎么跑得这么快呀？沙利文，你没有好好开车吗？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铁皮人依旧在手舞足蹈。 嘎嘎，好刺激呀。 砰的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控制舱里的灯全灭了。 KDA 的头猛地撞在前风挡玻璃上，双手牢牢地护着木箱。小鬼，小鬼，你没事吧？木箱里似乎没有响动，看来这剧烈的冲撞对他也造成了伤害。 到了，嘎嘎。 铁皮人摸索着按下操纵台上的钮，钻头前的沙土凹陷下去，一扇地下门缓缓地打开。 糟糕，车门卡住，开不开了。 KDA 一拳打碎了钢化玻璃，揪住正在搬把手的铁皮人，跳出驾驶舱冲入地下门。这是那天的停车库，屋顶上的灯微微地亮着，并不是日光灯。 慢点儿，慢点儿，我的皮要掉了。 KDA 急冲到自动门口，那门自动地打开了，这次并没有光。一个老身影来迎接他，整个大厅里都亮着紧急情况下才打开的红灯。啊，很好，谢谢，谢谢你，教授，你在哪儿？ 这儿呢。 大厅的另一角传来一声回答。 KDA 拔腿向那跑去，一边跑一边拆开手中的木箱，怀中的小女孩已经奄奄一息，身体像古埃及的木乃伊，呈现一种皮包骨头的搞黑，眼眶深深地凹陷着。 你要写作什么呀？ 老人从一台仪器上取下一个点亮瓶，还没有看清 KDA 的身影， KDA 就一把将瓶夺在手中，撬开小女孩的嘴，慢慢地倒了进去。啊， 老人惊呆了， 你这是做什么？ 来不及说明，待会儿再讲。教授，有没有生命维持设备？老人一头雾水，冷静的头脑指示他，眼前 KDA 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这就准备。 他拄着一根新拐杖往大厅里走去，小孩在 KDA 的怀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有时候急了还呛着。 KDA 放慢道路速度，直至一瓶渐渐地喝光，女孩的呼吸也慢慢地稳定了下来，额头的汗消退了大半，皮包骨头的身子开始充实起来，那脸颊终于不再像骷髅头一样，只是嘴角还带着鲜红的血迹。 真好喝。 女孩的神志仍不清晰， KDA 听着深深低下头，悲伤和无奈从回路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看样子生命维持设备已经不再需要了。得知女孩的身世后，老人变得怒不可遏。 有这样的事儿，混账！ 他用拐杖重重地敲击地面，红色灯光下与 KDA 相对而坐，沙利文在旁边正退掉那层厚重的铁皮。他还能变成正常人吗？ KDA 盯着怀里的小孩关切地问。 我得检查一下，生物组织肯定已经变了，想变回去就得调整它的细胞结构，甚至包括基因，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要从细胞层面改变很多东西，没有一个超大的仪器是不行的。查理文， 在，总是让我干活。 他不等教授发话，抱着铁皮就往大厅的另一角去。 这里还有一台细胞修复机，情形是完好的，不过信号老了一点，可能要多花上一点时间，我们得先检查它的细胞形态和机体状况。来，把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小家伙带到这儿来吧。 沙利文正在操纵一台一人多高封闭的玻璃桶样的设备，里面正在加载一些透明液体，像水一样，又比水要稠一些。 来，把孩子放到这个固定槽上。 老人指着桶旁边一个斜放的胶囊舱， KDA 应声做了，还替他整齐了身上的白裙睡衣。舱门合上，不一会儿玻璃桶底就打开了一道圆口，口鼻耳都被罩住的小孩慢慢漂浮上来，四肢摊开闭着眼，似乎在这液体中睡去，胸口均匀地起伏着。 沙利文，从四肢开始。 一道道环形光从容器底部向上平移横扫，桶底伸出了一些方向截探头，连接在他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上。控制台的立体投影出现一个人形，附一大堆注释文字，老人用手凭空点击那些图形，时而放大，时而缩小，又时而移动，以便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KDA 站在旁边不知能帮什么，他只能暗暗地祈祷。检查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后，老人试着直立下腰，只听到咔咔的声响。看着教授的劳累样， KDA 很不是滋味。 细胞的取能方式变了，得修复它全身的线粒体。很庆幸啊， DNA 是好的，可为什么要让细胞在紫外光照下失水变焦呢？它的细胞膜被人做了手脚，可这种生物操作有意义吗？难道说只是单纯的要把人按照神话中的吸血鬼去塑造？一帮恶棍科学家把人都当成什么了？科学就那么卑贱吗？谁都可以肆意妄为的用吗？不说了，生气伤身， 改变线粒体和细胞膜可不是个小活啊。以前我只用这台机器修复过我癌变的肝脏，还没试过全身呢，赌一把吧。 容器内液体开始波动，发出温润的绿光，时时有小气泡从孩子的皮肤上渗出，又涌起到液体顶部，连接在他身上的探头越来越多，几只上百，辫子与刘海漂浮起来，露出底下的小额头。 KDA 想起了什么，四下搜寻，要给老人找一把椅子。老人看穿了他的用意，摆摆手， 不用了，下面有沙利文就行，我自己去桌边休息吧，你也等一会儿，这活儿没有几个小时是完不了的。滴答滴答， 老师座钟作为艺术品存在于二楼隔间的图书馆中，若说实用，还不如一块纳米级的植入计时芯片，后者还能倒计时、跑表、设定神经冲动闹钟，以神经电信号让人舒舒服服、神志清醒地按时醒来。老人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那把金属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斜面，让老人安躺，并慢慢地给老人的身体加热，以防他着凉感冒。 KDA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容器，沙利文在操纵台上一刻不停地按着键盘，已经五个小时了，现在外面应该已经深夜了吧。四个小时前，一个清洁机器人用吸尘器把 KDA 头上的衣服上的沙粒，还有一路散落在屋里的沙尘垃圾都吸走了。他一边清理一边抱怨 KDA 的不讲卫生。 嘟，结束了，就我干累活。 沙利文擦了擦自己的黑色额头，机器人哪里有汗。 KDA 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容器前，只见面罩下那几颗尖锐的小牙齿已经平整，小脸从惨白变成了红润，发色也由金黄变成了油亮的漆黑。沙利文，谢谢你。 KDA 握住那只正在擦汗的手，老人睁开惺忪的垂眼，看着两位 KDA 计划的兄弟正互相寒暄，又看到容器内的诸多指标变成了绿色，知道发生在这个悲惨孩子上的一切恶作剧都已经结束了。看着孩子幼小的模样，老人流出了慈祥的神情。 啊，终于小蝙蝠骗回了小天鹅。 他捋了捋花白的胡子，会心地笑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自然而然地被原住民引到那破败的大楼里去。村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们住在那里竟安然无恙。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萨米尔也参与到修理和整备工作中，时不时的也和西凉一起出去捕捞。艾利克在屋里学着处理那些变异的食材，他不忍见血，很少动刀，主要做些漂洗和稀释毒物的工作。那些食材的气味大都让人反胃，他虽难受，但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坚持着，因为爸爸和哥哥都太辛苦。忙完之后，他便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边看着天空，一边记录着自己的日记。仲宇不打算叫他来帮忙，实际上那都是一些搬扭钢铁和电缆的粗活。在仲宇的心底，其实他非常爱护那些可爱而纯洁的弱小生命的。沙利文在细胞修复机前斜靠着，左手支住下巴，歪脑袋斜看老人喝茶，无所事事。小孩还要过一会儿才能从机器中取出来。 你休息，我苦力。 沙利文，不要胡闹。 老人摆摆手。教授，我接下来打算把他安置在一个平和的地方。 不和你们一起走吗？ 老人看着 KDA 喝了一口水，双手比上次见面要明显瘦了。 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很适于定居的地方，他跟着我们太危险了。 我倒认识一个聚集地，不过那里视线不好，水分含量很大。 雾谷， 你知道的挺多嘛。 老头儿没文化了吧。 沙利文，看好你的设备， 待会儿你就送过去吗？老人问道。 不，先让他休养一段时间，这里环境不好，恢复之后再说吧。 你就先住在这里，陪老头子下下棋，我给你量身定做一点设备。 啊，谢谢您，可是我必须要尽快赶回去。 有牵挂的人呐，看你的意思， 那个小鬼 就先让我这儿活动不便的近百岁老头子， 没头脑的铁皮人照顾。 老头，你才没头脑。 KDA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要尴尬，老头子说笑，去吧，放心，我们会带好这个娃娃的。 从那种生活中走出来，心灵的康复也需要一段时间。 老人站了起来。 哎，给我看看你的飞行器。 微型设备在 KDA 进来的时候丢在了门旁，差点被清扫机器人拆解扔掉，空气进口被沙子堵住了一部分。 这么简陋啊。 老人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啊，和你搭配在一起，就像梵高用泥巴在创作向日葵。 我给你调整调整。 说罢，清扫机器人又走了过来。 索菲亚女士，千万不要对她动手。 老人忙拦住。KDA 感到这里的机器人似乎都有灵性和脾气，这倒是很快乐，不会寂寞。玻璃屋顶开口伸出机械手，把微型设备轻轻夹起来，移动到门边工作台上。老人没有任何动作，仿佛脑波控制。设置好后，天顶的红灯群霎时关闭，人造日光依次点亮，大厅里通明起来。KDA 急忙回头去看容器，孩子正宁静祥和地伏在圆筒中。 别担心，娃娃早就没事了。 老人说罢，工作台上升起两个半球罩，将微型设备扩住。操控键盘上显示出一片旋转的微型设备蓝色立体投影，像之前一样，老人凭空地点，半球罩里传来金属切削和焊接的声音。沙利文身边的容器里的水正渐渐抽干，漂浮着的孩子随之沉降下去。 旁边的胶囊舱传出阀门活动的抽气声，一声清脆的风铃，胶囊打开，小女孩脸色红润地躺在里面，发辫在一路的颠簸和液体的浸泡下已经断开，身上的睡衣已经湿透。这样下去她会感冒的，沙利文，赶快烘干她的衣服。 KDA 忙说， 你自己不就行吗？ KDA 这时才想起一件事，没有专用的设备吗？ 有个烤箱，你要吗？ KDA 不清楚沙利文是认真的还是和自己开玩笑，他没功夫在这上面耗着，一股暖流从他的指尖柔柔淌出，慢慢抽拧胶囊舱。孩子衣服身上的液体一点点的被蒸发掉，只是人还没有苏醒。沙利文，这是怎么回事？ 液体有催眠效果，别等了，死老头在叫你。 KDA 这时才注意到老人所在的操控台上工作声已经消失了，他脱下外套盖在孩子身上，掖好衣角，光着上身来到了教授旁边。老人摘下护目镜，打开操作台密封盖，微型设备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模样，仿佛是一副胸甲，和先前一样的银白，背后是原来微型的飞翼，胸甲旁伸出钢丝软管，连到一副合成材料的右手手套上。这个是 新翅膀，穿上试试。 KDA 依照指示把盔甲装上，右手伸进手套握了一握，微型翼原有的起落架都被切割掉了，现在的装置轻便的就像一件上衣。 盔甲能防普通激光，别太玩命，太厉害的防不住，还能储备点太阳能，你给右手加热器就能飞起来了，气量不用太大，关键是温度要高，不要在屋子里飞，出去再说。 老人让 KDA 蹲下，指了指盔甲右肩的两个小孔， 这是紫色激光发射器，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能轻易使用，穿透力太强了，很耗能量。 啊，您想得很周到，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 不用感谢， 老人慈祥地捋着胡子， 这技术已经落后于你了，沙利文。 干什么？事儿真多。 给小孩注射清醒剂吧。 啊，抱歉，我忘记了。 沙利文挠挠头，跑到储藏柜边，不过似乎没有皮屑从那人造的头皮上落下来。教授，那飞行的动力来源呢？老人指了指 KDA 的右手。 热为主，太阳能辅助，说白了其实还是你体内的聚变能。 沙利文用一支发着蓝光的圆珠笔在孩子皮肤上点了一下，一滴蓝色液体瞬间注入女孩的皮下组织，弥散开来，孩子在这液体的作用下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意识模模糊糊的，说不出话。怎么样，你有感觉了吗？ KDA 在旁边问。小孩仰起头，依稀看到有个十七八岁的大哥哥正焦急地看着自己。 我在哪儿啊？好热呀。 KDA 把盖在他身上的大衣取下。 小鬼，没事了，你不用再吃人血了，放心，真的，一切都结束了。 啊，是吗？那真好，我没有力气。 KDA 抬起头望着教授，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线粒体恢复后的低血糖，赶快给他吃点糖类物质。沙利文， 我知道了，做饭。 他按了几下那蓝色圆珠笔上的按钮，点压到小孩的腕静脉上，另一股液体缓缓注入他体内，扩散开，小孩眼睛渐渐发出光彩，那是一对红宝石颜色的瞳眸。 啊，谢谢， 我好多了。我在哪里呢？好亮的光啊。 哎，可怜的孩子，恐怕以前在黑暗中生活太久了。 老人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向了休息椅。你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后你再也不用躲避阳光了。 K 爹一边说一边帮他捋顺头发。 叔叔阿姨们呢？ 他这么一问， K 爹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谢谢你大哥哥，你…… 随着体力的恢复，他的视线渐渐清晰了。 你是那个大哥哥吗？ K 爹不说话，微微的点了点头。 叔叔阿姨们呢？他们呢？我好想见见他们呀。 K 爹低下了头。 他们去哪儿了？ 去天国了。 K 爹为自己的谎言感到羞耻，他很快判断出自己刚才仿佛不像是在用 AI 芯片思考，只有人类的思维才会绘制出这样像是谎言的真实之网。 原来是这样啊，天国在哪儿呢？ 你恨我吧？ 恨？为什么呀？大哥哥，是你救了我呀。 是这样说出真相，还是就这样瞒着他一直下去？如果是前者，他势必会痛苦不堪，无法接受；若是后者，K 爹会一直做一个他眼中的好人，救命恩人，却空虚而自责。具有类人智慧的 AI 是按照趋利避害模式架构起来的，模拟人的理性意识、非理性意识、无意识，来达到全方面仿制人的大脑功能。无类人智慧的 AI 会直接输出真相，有类人智慧的会选择做后者，因为这对他与孩子的幸福都有利。当然是在 AI 疯狂之前的世界里。然而 KDA 不一样，他与寻常的 AI 似乎不同，他竟然没有答案，像处在复杂中的人类一样。孩子，你现在还虚弱吗？他只得换个话题。 嗯，没事了，肚子也不饿。大哥哥，天空好亮啊，星星和月亮呢？ 那不是天空，天空在更远的地方，我们要从这里出去才能看见。星星和月亮晚上才会出来。 晚上？那现在是白天吗？ 嗯，是的。 可是我记忆中的白天都有星星和月亮呀，我特别喜欢和顶头房间的阿姨一起在楼顶数星星，她牵着我的手。天国很远吗？我可以去找她吗？ 一双大眼睛诚恳地望着 KDA。他感到回路如飓风海啸，混乱不堪。 你怎么了，大哥哥？ 他的头忽然开始剧痛，不禁像人一样用手心按住自己的太阳穴，疼痛却毫无减弱，似乎开始蔓延到颈、躯干、四肢。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双手渐渐用力，指头划破了一侧的头皮，触碰到金属的内骨上。啊！老人和莎莉文不约而同地朝 KDA 望去，他半跪在地，抱着脑袋呻吟。 啊！你怎么了？ 老人急忙站起，朝 KDA 喊：“ 不知道，好痛啊，好痛啊！” 痛？ 奇怪的感觉。和信号好乱呀！ KDA 的手从头部转移到了脖子，又移到后背和胸口，那些疼痛感在他的身体中扩散得越发迅速，他抓破了好几处皮肤。 莎莉文，快准备检查设备。 此刻的 KDA 已平摊在地抽搐不止，吓得旁边的孩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呆呆地站在胶囊舱里，紧紧地抱着 KDA 的外套，深红的眼睛和黑色眉毛一起颤抖，牙齿不禁咬住双手的指甲，那十个手指都在发抖。 孩子， 别怕，没事的，没事的啊。老人一边安抚他，一边接过沙利文递来的单筒眼镜，戴在右眼上，从头到脚开始认真地检查 KD 的身体。 死老头好身手，他没事吧？ 安静。 眼镜停留在 KD 的头部，又慢慢地扫视躯体和四肢。 老头说句话。 伽马线显示他的电子神经回路在生长，真是可怕呀。 沙利文不懂老人的意思， 换句话说，无机物在生长，和有机的大脑连到一起。 不， 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生长似乎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从未像今天这么快，也未达到与脑神经连接的程度。 这可能吗？老头，这不科学。 不，这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 K-Series 系统能做到。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亚原子结构并进行排布。K-Series 系统就在 KDA 体内，看来博士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他历史性的创造，以非本职业专业的身份超越了专职擅长脑机结合研究的杨云石、贾巴沃克老师。你简直就是神一样。难道 没有你不懂的科学吗？老人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差点闪了腰。 好身手，他有问题吗？ 老人摇摇头。 有没有问题，凭我的知识无法判断。 他摘掉了单筒眼镜，剧痛演化为巨痒，持续了10几秒，慢慢的降低。 KD 的皮肤已经被抓得惨不忍睹，沙利文已经把孩子抱走，不能让他看见这可怖的场景。老人在一旁除了观察爱莫能助。KDA 慢慢地安静下来，地上散落着一块块或大或小的人造皮。 头不疼了？ 老人试探着问。 不疼了，就是晕。你的皮肤我待会儿给你造一些补贴上吧。 啊，不用，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老人不说话，他明白各种的原理。 你现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KD 慢慢地起身坐在地上，快速地吸入气流，冷却体内过高的温度。 都有点胀的信号流过。 记忆呢？ 好像没有受损。看来人的情感刺激是开启的钥匙。 老人心中暗暗地想， 情感刺激会使机体电路的运行模式渐渐地类似脑神经，加速电子回路与神经细胞两种结构生长到一起。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何况是否全部彻底连接好了呢？还不能说。我无法理解的是博士为何不亲力而为，还要给他设定代码，让 K-Series 系统自行促使电子回路自行生长。难道20年前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难道就是 KD 醒来时看到的？地下研究所已经破坏，希望同事们不管是降到深层也好，还是逃到别处也好，都没有出意外，都能顺利平安。自生长耗费20年都没完成，博士大概使用了最传统、最安稳、最慢的便利算法。可以肯定的是 KDA 被提前苏醒了，要命的是生长过程中出了问题，他的大脑失去了很多记忆。奇怪呀，总感觉一切很匆忙似的。贾巴沃克老师，你千万不要出事啊。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